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久没关心洪秀柱的选情，好久没关心台湾的这个大选的进程了啊。那在19号的时候，这应该又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了。 对， 国民党呢是正式提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为2016的所谓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那么看到呢，这个洪秀柱呢就从党主席朱立伦手中接过战旗，并且发表演说，说盼望国民党团结，他要全面迎战大选。他说呢，如果当选呢，一定是最了解基层、最重视公平和正义的领导人。民进党呢就对此严阵以待，当然蔡英文也表现得像是先礼后兵的感觉，先祝贺你终于是正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那么接下来是吧，该打打他的这些策略和计划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那么有的人就分析说，其实洪秀柱从开始到现在哈，他就不是最佳人选，就因为国民党其他人都不出来，没办法才选他。但如果哈，我们就他的这个演讲的这种气势和他在演讲中的某些表述来看，我是觉得他的演讲能力是在马英九和朱立伦之上的， 调动情绪的能力。 对，你听上去字字铿锵，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是超过须眉的这么一个感觉。 确实马英九和朱立伦都太温柔了。 我们来听一段啊，这个是19号国民党全代会上的录音。 我应特遵宪法，依循本党政纲，在92共识的基础上，坚持台湾优先、民意为本、平等尊严，巩固深化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让全民共享两岸的和平红利。大家说国民党一定要找回我们创党的理想和初衷，人民期盼国民党一定要深切反省，勇敢承担。大家共同的心声是，只有国民党好，国家才能安定进步，只有国民党好，台湾才能繁荣发展，只有国民党好，台湾的未来才会更好。 我觉得他可能以前教过朗诵，他的这种现场的感染能力哈，还是很强的。但是又说回来，我看了他一个多小时就完整的那个全大会的整个录像，说实话看了毛骨悚然。就是从一开始 你看了吗？ 你听他刚才那衬乐你就觉得毛骨悚然。 对， 他讲的慷慨激昂，为什么衬乐搞得那么的庄严肃穆，好像哀乐一样。 哎，你去现场看过没，佩芬？ 没有现场，因为一般来说党员去嘛，记者、前线记者去。以前我们做这种节目不会到现场。那刚樊素说，你说你看完了整个小时的那个画面嘛？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的，真的。 我 以前除非是工作，老板逼我得看。 对啊，工作需要。哎，从他们最开始进场的时候，就说就绪了，还有一分钟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议程。就三个主持人，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三个人好厉害，他们一个多小时从头到尾都是高潮，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嘶吼。我还注意到他的那个称谓啊，我是引用他们这么说的，不代表本人立场。他一开始进的啊，现在欢迎我们的马英九总统，然后就声音都快要爆了，听到耳朵里面。接下来第二个介绍就是洪秀柱，一开始说洪秀柱总统候选人好，后来喊了三遍，干脆第四遍就不再叫洪秀柱总统候选人，直接是洪总统好。我就觉得他们做梦确实做得挺狠的，已经没有什么遮掩了。就现场他是为了造势嘛，这整场的这个全大会叫做助攻2016，对吧？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支持洪秀柱，台湾有出路。 口号喊得很响，但是说实话没怎么照顾普通观众情绪。你比如像我既不是国民党，我也不是民进党，说实话你们讲的某些我也并不赞同，但是作为一个纯观众来讲的话，看的某些声音和画面，你是觉得哎呦这个穿越了，觉得 我觉得几个层次。第一个，你觉得我们开始讲到这是一个里程碑，就是它至少是一个选举大选的一个里程碑嘛。 嗯， 我觉得对洪秀柱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因为我相信他刚出来开始可能也没想过他撑得过这个全代会，因为你包括说他已经通过初选到这全代会之间，大家如注意到媒体还说很多人传言是要在全代会之前做掉他什么的之类的， 对， 所以他能够撑过这个就是党代表提名，我觉得对洪秀柱本人也是一个 已经是个奇迹了， 是一个里程碑。第二个，你说刚春雨也注意到那个背后的衬月，所谓的哀乐，我觉得到我们后期就可能选举越热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我们会有一些选举现场， 嗯，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真的是在台湾一般选举的现场很容易的，很基本的，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因为应该说以前台湾的选举气氛，这种造势场一向是民进党的长处，就是有音乐的配合气氛。以前呢，你刚刚提到几个主持人嘛，这种东西其实始祖是谁呢？是陈菊，就现在网上台高雄市长陈菊， 嗯， 以前他在那种民进党主持场子那种， 他也是很声嘶力竭 而且悲情的那种，然后再配上这种悲情音乐，嗯，哇，你听了都会觉得哦好感动，觉得对台湾人民欠民进党 在现场可能跟看录像完全不一样。 后来国民党学会这一套，怎么样在这些大型造势会场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音乐气氛。只是说其实刚刚听猪猪姐在讲那些慷慨激昂的话，再配上这种哀乐，我觉得有那么一点，我觉得应该更欢乐一点，既然是这样。 嗯， 然后另外一个，刚刚反正你可能注意到一些其他细节，可是你说我做这么久看了那么多次的这些，我那天可是看新闻，我比较会注意的是那一些大佬， 哦， 究竟是带着什么表情去，嗯，就像我那天注意到， 我看到朱立伦有跟马英九耳语交谈，可他俩关系比较好。 对， 王金平隔得挺远，就没看到有交谈。 可能其实只是贴近耳朵没讲话。像那些连载，我就看到就整个脸就是臭的坐在那里。就是你会观察的是这些，就是传了这么多国民党的这些内讧之后，在这个全代会下，究竟真的是表象的团结，心真的合了吗？ 嗯， 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好奇，觉得有趣的是这个地方。 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九合一的时候专门听过陈菊的演讲， 嗯， 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染力，非常亲和的，非常虽然也非常的高昂，但听这个洪秀柱的，我就觉得穿越到朝鲜去了，就是标准的这个朝鲜播音员对发表那个播新闻的时候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而且他这个背景音乐也真的非常的不和谐，当然后面还有这个马英九和朱立伦也发表过讲话， 嗯， 然后你再对比他们和洪秀柱的，你就感觉他们的气质都是非常的就是气场非常的低气压区，在洪秀柱这儿就是莫名其妙的高气压区，嗯，而且你看底下那些群众他们也非常的激动，但是你就会始终觉得这种激动背后有一种心酸，或者说有一种假，你就会透着国民党是落寞到什么程度，要靠一个女人，靠这种打鸡血的演讲方式。 靠女人怎么了？这话说的是吧？ 没有 我要帮朱姐讲一句，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她真的是性格，就像你能想象蔡英文用洪秀柱那种方式讲话吗？蔡英文口条也很好的， 对， 但是她的性格不是这样子的嘛，嗯，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洪秀柱她本身她演讲的方式是这样，而且刚才就开始讲她可能是教什么 朗诵， 其实她小时候参加过这种就是朗诵 比 赛，而且得过冠军的，她自己都说过的， 嗯， 所以她会，而且 有年代感， 对，而且我觉得在国民党现在的气势低迷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许是必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也要帮朱姐说一些公道话，倒也不是说觉得这么恶心或者是 对对对 对 靠个女 人，就是说他的这个演讲功力绝对是一流，而且你看到现在你还没有完全在拼正纲的时候，这个气势它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你首先人走出来，你自己得对自己有信心。那但是接下来就是说他的这些党里面是不是真的全心全意的去配合他，去支持他，甚至包括场外的一些，我就不太知道这个宋楚瑜先生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吧？是这个亲民党主席，从前也是国民党的一位大佬，他原来是国民党的秘书长，但是后来他也参加过一届的这个领导人选举， 两届 领导人，他都70多岁了呀，是吧？73岁了， 是三届。 对， 三届， 这次是第四届， 第四届， 然后一次负的。 你看这个大卫梦哈，可能还是心里面还是没有实现，心里觉得是有很大的遗憾。那你看现在外界都在看，说宋楚瑜接下来他到底 会什么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他要参加这个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本来国民党气势上或者他的这些选举基本盘上已经是觉得胜算很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你宋楚瑜再这么一掺和，那相当于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接下来你会把本来就已经不那么厚实的票再给他分薄了。 对， 那洪秀柱说的也挺漂亮，说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说实在话我还是希望选举越单纯越好。 但是你看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民调结果就显示，其实洪秀柱跟蔡英文差了 12% 的选票，但是呢 12%的支持率， 对对对，12%的支持率，但是呢虽然现在宋楚瑜还没有宣布参选，他有20%左右的支持率，他已经有了20%左右支持率，他的民意基础是在的。如果他宣布参选的话，这个支持率肯定还会上升，所以他极大程度上可能对两个人都会有影响，就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中间选票也许就会转投给宋楚瑜。所以其实两方阵营现在对宋楚瑜是否参选还都是很担心的。 对， 可是宋楚瑜他就说呢，他的夫人在7月27号是他去世3周年的忌日，在这之前他是不会公布到底是不是参选的，只是他现在也在征求党员的意见，在征求民众的意见，看他到底应不应该出来选。当然我们看到啊，大部分人只要他征求的这些人都是同意他出来选的。所以很有可能宋楚瑜会在下个月就宣布自己会参选。 哎，你看这就是一大变数是吧。那还有一大变数，我们看洪秀柱他本身自己的一个变化，咱们之前不是聊过一期吗，就说他提出这个一中同表这么一个主张，不把很多中间选民给吓跑了吗？ 对， 就说你是这个极统派，你是深蓝，但是现在他也不提了是吧，他就开始改变他的策略，不提这个，还是说我从台湾的本土利益出发。而且在大陆这边颁布新的国安法之后，也看到洪秀柱他也有一些表示担忧的这么一个表述，似乎是符合台湾所谓主流的一些意见吧哈，就显得没有那么的跟主流意见相背离。但是他自己呢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又说，我们不要谎言治国，也不要这个民粹治国，这相当于就是把民进党又往谎言和民粹里面去钻。但是呢说实在话，现在民进党他的关于这种两岸政策的路线也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明确，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你未来的选举要不要怎么个赢法，你这种两岸怎么样看待跟中国大陆的这关系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变数都没有办法去理清楚，是不是？ 对，在这个全代会之后好像有一个小的座谈会，就是洪秀柱和几个国民党的大佬，然后他们就公开的给洪秀柱谏言，说你要把这个一中同表给收回来。然后呢当然这些大佬在会后都出来表态，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洪秀柱说的非常好啊，他说他会收回来，他不会这么说了，然后他会说这个坚持九二共识等等。但是事后有记者去采访洪秀柱，他就没有对这个事情发表公开的评论，或者说公开的回应。所以到底他这个两岸政策会不会像大家说的那样改成就是跟原来国民党的政策一贯性的一致，就是一中各表，那我们也有待看的洪秀柱最终怎么表态。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洪秀柱一定是做出了妥协，不然他在这个全代会上可能也不会得到一致的支持。 好，那咱们三个说的挺热闹，不过呢还是要多听听其他各种不同的声音哈，来帮助大家更加立体的去了解现在台湾选举的这个态势的变化。那稍微休息之后呢，我们来跟凤凰周刊长期观察台湾动态的这个记者马军跟他聊一聊。三立外新闻稍后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马上把马军连到我们的线上。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刚才我们几个就说了说对于国民党全代会的这么一个印象哈，也包括洪秀柱在会上的这个演讲，是觉得气势方面的确实非常的充足，但是内容感觉乏善可陈，至少我这儿我是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论点。我想知道马军什么观感。 洪秀柱的这篇报告这个演讲的全文出来之后呢，我一个的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国民党的一个文胆，相当于是给国民党的，他以前是郝龙斌的秘书吧，是给国民党高层写文案的。他说洪秀柱的这个文案啊，你放在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都能用，根本就没有提出一个说针对于这一次台湾，比如说去年九合一之后的那些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解决办法。而且在最后呢，还用了一个非常民进党式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台语来讲自己的苦情，讲自己以前穷啊，这个是这个苦孩子出身啊，讲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给人一个非常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颠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实际上，从内容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然后还是走了他一个比较四平八稳的这样一个风格吧。实际上，他的这个演讲远远不如朱立伦在这个国民党这个十九全代会上这个演讲。 朱立伦显得态度就比较的谦和，并且直面 对 共产党啊，国民党的问题。 提出来了一些这个。现在的国民党一些中间党派的问题，就比在政策上比较偏民进党，说我们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社会正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现在台湾民众比较希望能看到政党在上面有变化的，但是洪秀柱都没有提，这个比较遗憾吧。 那你们分析的是这是为什么？是没到这个时候呢，还是说现在党内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的团结，其大佬们都没有统一意见，他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 首先现在就是国民党和洪秀柱两边的竞选的联合总部还没有成立，国民党现在的高层的意见可能是比较中间派一点，但是洪秀柱他的智囊也好，他的这个现在整个的幕僚也好，还是一个包括他本人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华民国派深蓝基本教义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是在一个感觉像是现在执政的像是陈水扁，我们不能把一个这个台湾交给这个什么谎言的政党，交给不会反省的政党，感觉他还是活在这个马英九之前，这2008年之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为什么在这次这个演讲上没有一个新的内容，应该是他本人的意见和他的身边的幕僚都是在蓝营里面是偏靠边一点的，偏极端一点的，深蓝一点的，对，不是中间的，对。 我们也知道说之前有传言说洪秀柱可能会在这次全代会上被做掉，然后这次呢洪秀柱他终于就是通过了提名，会不会也会觉得洪秀柱可能做了一定的妥协，最后才获得了这么一个结果呢？ 他我们如果仔细听的话，我是听了四五遍他的那个演讲，他讲到恪守党纲，然后回归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讲到这八个字的时候感觉是咬着后槽牙喊出来的这个八个字，就是你说他心不甘情不愿也好的，你说他心里面有一点点怨气也好，就洪秀柱是一个喜怒就很形于色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明显要跟党里面说我妥协了，这件事情我听你们的了，我不再去坚持我的一中同表也好，不再去坚持我的这个之前他提出来的这个一整个中国呀，这个中华民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论调，实际上是一个妥协。在这个问题上，这次国民党应该是国民党赢了，洪秀柱在这个问题上是妥协了很多。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调显示，即使这个洪秀柱被国民党正式提名，他离蔡英文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还是有12%左右的差距，而且可能宋楚瑜他也会在8月份宣布要参选。那未来如果说洪秀柱他想打赢这个选战，他和蔡英文要怎么打才有可能获胜呢？ 春雨，你看的那个民调应该是洪秀柱和蔡英文距离最近的一个民调，最远的那个民调已经有30%了。已经差出来这么多。所以说这个719之后呢，深蓝的报纸《中国时报》就发表一个社论，说洪秀柱这次选举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我现在最大，我觉得这场选举最大的关注点，我们觉得应该是放在立委的席次上了，因为这个领导人选举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不出现太大的意外，就像我们看演唱会后面说什么地震海啸等人类不可抗拒因素，不出现这些因素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可能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点，就是我们看洪秀柱会不会变成一个理念型的竞选者，就是他知道这次选举我可能不会赢，所以我就根本就不往中间上去靠了， 因为我知道我是往中间上去靠也不会赢，那我干脆就站在我的深蓝基本教育派的这个立场上，我把我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我不求这次赢，我求我在这次选举之后留下一点影响，给年轻人也好，给台湾的未来也好留下一点遗产。我觉得这个反倒是接下来可以关注的一个点。 但是照这现在的这个情势来判断的话，洪秀柱基本上是没有当选的可能。那未来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大佬他们会何去何从呢？你像马英九、朱立伦、王金平，包括洪，如果说这次他参选失败，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国民党大佬呢？ 这个后面国民党会出现一个非常混沌的情况，因为首先朱立伦表示，因为马英九到明年五月份就要下台，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受到法律上面的追诉，这个民进党会不会对他进行这种法律上的追杀，这个基本上是确定的，是很有可能。然后朱立伦已经确定明年不管赢还是输他都要辞去党主席，那洪秀柱如果这次选举他在立委的席次上或者整个选举的表现还不错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国民党未来的一个大佬。如果这次选举开出票来连基本盘都没有守住，比如说整体的票数都不够40%，那很有可能他的政治生涯也到此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国民党会出现谁，是郝龙斌、黄敏惠还是一些中生代的来接班，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混沌的一个情况。 我看你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个选举的看点就是说要看朱立伦和郝龙斌们怎么样去避免国民党的新党化，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就是新党现在我和他的那个党主席包括他的一些党内的一些同志们也聊过，他们的观点就是说新党现在得票率越来越低，他们在政党票上只能得到1%，也就是100个台湾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支持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就完全变成是一个理念型的一个政党，就是我每次选举我都要参加，我参加不是为了当选，而是为了宣传我的理念，通过选举作为一个平台来宣传我的理念，因为选举的时候会有媒体来关注我。那洪秀柱接下来如果他觉得自己在选举无望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理念型的一个候选人，但是国民党未来要不要泡沫化，国民党未来会不会要避免国民党成为一个下一个新党，成为一个只有声音没有选票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当然对于一个百年老党来说，这个是肯定他不愿意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洪秀柱如果往深蓝基本教育派那个地方走，那我们看郝龙斌或者是朱立伦这些对未来政治还有企图的人会不会去把洪秀柱往中间这个方向拉扯，所以在未来的这场选战里面国民党内部都不会摆得平，这个是我的观点。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宋楚瑜他有可能会卷进这场选战，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因为台湾是这样，台湾有113席立委，我们都认为就是每个法案都是这113个人投票，其实不是，台湾你只要在一个党有3席立委你就可以成立一个党团，台湾80%以上的法案是党团通过的，所以国民党60几席他只有一票，民进党40几席他有一票，所以亲民党只要有3席他就有一票，他在这个时候可以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宋楚瑜这次出来选其实就是为了要拉抬他的立法委员的选举，他立法委员只要政党票过5%他就有2票，他如果在原住民或者在基隆那一席或者在台北市黄珊珊那一席他再能拿一席的话，他在未来他就会有一个政党票，这个在未来的法案上或者在未来的立法院的决策上是会非常关键的。就像现在的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议员人数差不多，那亲民党有一席，所以谁想让自己的法案过就必须来讨好亲民党，现在亲民党就要做这个关键这个少数，他是不会选上总统的，但是他要用这个方式来拉抬自己立委的选举。 好嘞，非常谢谢马军的分析，再见。 再见。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啊，他长期都在观察这个台湾政坛的变化。听了之后佩芬觉得尤其是讲到现在洪秀柱跟党内大佬之间或者对立委的这个铺垫上还是挺有道理的哈。 是啊，我觉得几个层次啊，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就是对于洪秀柱或对当年的蔡英文来说，其实赢不见得是选票上的赢。你说洪秀柱从当初你真的不把他看眼里，到现在他过了这个里程碑，到最后可能票数投出来他是输了，可是也许他输的没你想象中难看， 对， 他其实就赢了。因为可能他某一些程度他不让国民党溃散， 这个东西也许他保，就像2012年，你看蔡英文在最后的那个败选演说上面，他凝聚的那个气势，四年到他现在几乎是稳登宝座。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洪秀柱来说，如何输得不要那么惨， 嗯， 其实可能也是赢。然后另外呢，其实刚马俊点到一个，就是所谓深蓝的媒体的《中国时报》。因为确实，因为那天我还特别还跟天下报的，就是跟盛伟他们就分享那个文章，就其实你会发现到，我觉得媒体是一个在台湾你可以非常去观察的一个东西。我们台湾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也许他很立场很鲜明，挺蓝挺绿的特别鲜明。可是中国时报其实你会发现，他在洪秀柱开始在起步的时候，他一直很，你感受得到他其实一直在捧洪秀柱，在帮他说各种的好话，或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在全代会的隔天的那个社论上面，他完全就是一个觉得他用这样的，就是他的一个演说的内容，跟他就可能也许在选举到现在的一个选战的打法，几乎已经就是注定是不可能赢。所以你其实从这个媒体的一个风向的导向，你其实感受到。那你刚刚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你会觉得他的一个传统打法？我那天就是电视上开着台湾的新闻呢，然后那天有一个人同样也是被关注的，是现在是考试院长关中，因为新闻报道说，洪秀柱要希望请关中来做他的幕后的一个操盘的大将嘛，然后可能要跟关中借将。我那时候还跟圆圆讲说，完蛋了， 怎么呢？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现在台湾选民要的是一个不一样，可是你现在端出来的都是那些年纪已经比你还大的，就洪秀柱今年67嘛，你端的关中，我不是说关中不好，关中所代表这个形象，可能他是一个很正统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对，都望重，很正统的中华民国的这一个派系，就是可能是基本就不见得那么统，但他的政治理念，他的光谱倾向，还有他那么老，就是他已经其实在国民党都已经慢慢是属于就是你把他端在神主牌上，但是不是那么参与这些食物的上面的，你却要请他出来做你的这个操盘，那你选战你究竟想要给台湾人民什么样的一个，是过去那种当你20年前的那种选战吗？我看不到。另外一个观察是，我前两天看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嘛，他请了洪秀柱的那个一个年轻的发言人做连线上去， 不是游子祥吗？ 不是游子祥，另外他找另外两个一个年轻，我忘了那名字，我的名字我记不起来。然后有一个很年轻的，大概30出头一个小妹妹，然后做连线，然后他讲话的方式，我觉得因为刚刚开始，我就要给年轻人机会，这很好。可是你同样类比，同样的这些位置或同样的这些年纪的民进党这些人，各个上去是战将，各个上去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他的论述，他的观点。所以从几个点观察，你会觉得这个选战还有洪秀柱现在的帮他打选战的这个团队，其实真的很忧心，因为你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你会觉得 即使是年轻人就感觉也是被这些老家伙们给同化了。 我觉得可能简单来说真的没有期待感，就至少蔡英文，我以前讲过蔡英文上去好，你可能至少不知道他会搞出什么花样来吧，搞不好4年后换下他可是你会觉得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可是洪秀柱仿佛就像打选战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哦，就是没有什么新鲜感，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好，明白了佩芬的这个意思哈。那其实现在可能稍微有些变数，就如果整台戏来看，他能够起点涟漪的话，可能还是宋楚瑜的这个加入混战，他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等一会儿来专门去聊聊这个。稍微休息，等会儿呢就有国民党的立委、民进党的发言人、国民党籍的立委啊，都会现身说法，看看他们到底觉不觉得，宋楚瑜的这个加入混战是会对他们现在的选情带来影响。三立新闻稍后见。 Radio. 好，我们先来听听亲民党自己的人怎么样来表述哈，他们主席可能会出战的一个原委。这次我们要听到的是亲民党的副秘书长刘文雄先生怎么样看待宋楚瑜的现在的这个选择。 在年初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说很强烈的说非要或不要参选，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呢，很显然的，他就说如果政治气氛改变了，而且人民也觉得国民党已经不可信任的时候呢，就会考虑这个要不要参选。而结果他就设定了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说要切割马金国民党，第二个要改变国民党，要自我检讨，然后第三个，你国民党要维持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的理想和蒋经国先生的路线啊，你不能抛弃，不能没有。那这三个条件他都讲了，结果国民党这个初选的过程你也知道，荒腔走板，1月19号礼拜天都还不能改变。所以那宋先在第一阶段，人在第一阶段就取得这个叫正当性的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昨天在党内同志呢，台湾各地党内同志呢，他也找他们来了，他也寻求说大家到底是支持或不支持参选，就昨天一面倒敦促他参选， 嗯， 总统。所以换句话讲，就泛蓝的角度来看，他取得正当性，就这个党内亲民党党内的话，他也取得正当性。所以这个时候他几乎就如同他自己说的，因为7月27号是陈万水女士她的夫人呢3周年的忌日啊， 嗯， 所以他不忍心在这个时间之前呢做任何什么太张扬的事情，所以他就确定在8月6号宣布。好，那这个过程是这样。那但是我们看看到底台湾的人民是真的支持他还是不支持他。那这里面有个相对的原因，就是说因为马英九先生做太烂， 嗯， 政绩不好，社会上这个尤其在去年啊，11月29号了，人民已经惩罚过国民党一次了。那惩罚国民党不见得是判他死刑了，而是看你国民党这个时候能够自我反省重新站起来的话，那人民会给他机会。很显然从去年的1129到现在，是我不能说变本加厉的，但是每况愈下， 嗯， 每况愈下。所以国民党的气势了，又加上洪秀柱啊，这个气势是一泻千里。所以换句话讲，几乎所有台湾观察政治的这些评论家也好啊，他们都认为说，那国民党失去政权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是100%了，几乎了。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蔡英文当选？也几乎是。但是因为有宋先生这个变数出来了，那在可能的三个候选人里面，就人格特质和现在人民的期待的话，很显然洪秀柱是根本排不上这个班， 嗯， 但是蔡英文的能力和他的执行力，人民还是没有信心。所以我认为当宋楚瑜主席宣布之后，那个是战争的开始， 嗯， 大家要看宋主席的表现如何。所以昨天他讲了一个重点，不要再谈政策了，啊，每天谈那个什么接轨世界啦，放眼大陆啦，还是立足大陆啦，放眼天下，不要讲这些政策这些口号了，怎么做？所以他要对策。 嗯， 所以这个将来，我认为台湾的明年的选举啊，这个将来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嗯， 换句话讲，大家都在政策上面做一些讨论。对台湾可不可以撒出一条路啊，做出讨论的话，对台湾是个好事情。 嗯， 不能说选举的结果真的是蔡英文，也不见得是坏事。 嗯， 但是我们当然，我以我的角度，我当然期待宋先生当选。 现在就是我们有看到国民党这方面他会有一些指责，就是说如果说宋先生出来参选的话会分散蓝营的选票，也在指责说宋先生这个时候应该以顾全大局为重，不应该出来选。那您是怎么看待国民党方面这些说法的？ 这个我这样讲，我常常开玩笑讲说，宋先生的心脏你给他剖开啊， 嗯， 哎呦，他的血是蓝色。 嗯， 对，真正的蓝军宋楚瑜，那个蓝叫什么蓝呢？叫金国蓝。 嗯， 蒋经国的叫金国蓝，真正在捍卫中华民国存在的价值，或者中国国民党存在价值的宋楚瑜。 嗯， 但是这个国民党自己没本事，就经常叫说顾全大局，顾全大局。我请问，宋楚瑜主席2000年票比这个连战高吧？那道理应该是国民党要顾全大局，让宋楚瑜当选了。那为什么做假民调？2004年 宋楚瑜顾全大局搭配这个连战参选，他顾全大局嘛， 嗯， 还是不赢嘛。如果当年是连战搭配宋楚瑜叫连宋配宋连配的话，说不定可以赢陈水扁嘛。好了，2008年亲民党也顾全大局，当时因为陈水扁太烂，我们把所有人几乎要回党了，就把人都给他了，就马英九这八年做的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回头这个还要叫亲民党顾全大局，叫宋楚瑜顾全大局。我提另外一个开玩笑的说法， 嗯， 这个国家大考啊，大陆的这个公务员考试，那个落榜的人可不可以一直叫说，哎，就你们这前面这些，你们成绩这么好，你们要顾全大局，你们不应该考上啊，应该让我们考啊，可以这样讲吗？你成绩不好的你要加油嘛。 嗯， 主政治的选举最王道的东西就是你的政绩，你做得好你一定会连任，你做得好人家不会不选择你嘛。 嗯， 所以你不可以说我昨天在电视上讲用律师考试，考上的人就当然很高兴，没有考上的人说，哎，你老兄啊，你怎么可以考这么好啊，你要顾全大局，你不能考上，你要让我考上才行。哦，你这个成绩不好一定说你要考上才可以，可是你又考不上，然后你又怪前面考上的人，这没有道理啊。 嗯， 那干脆叫民进党也顾全大局不要选啊，叫蔡英文也出国了不要选，不是这样，民主就是在竞争嘛，大家才会进步啊。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真是啊，不知长进，完全不知道，到现在还在喊顾全大局，这个票怎么分散？老百姓是被国民党绑架了吗？不是吧？ 嗯， 对不对？ 嗯， 你去年民进党赢了吗？不是民进党赢了，是人民赢了，人民选择唾弃国民党，所以国民党大输嘛。那民进党都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那么多票，每个政党当然要求生存了，讲难听点，亲民党也想要执政的，所以不能说哦，因为他出来选是为了亲民党的立委，人家就那难道他做不对吗？啊，所以这个国民党的说法完全是不合道理，所以他现在只有一句说法说，哎呀，亲民党绿了，亲民党跟民进党合在一起， 嗯， 那我一句你就懂我的意思， 嗯， 亲民选择跟人民站在一起，如果这个民进党是跟人民站在一起。那我们就是站在一起的这个人，那如果国民党是选择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那对不起，我们没有站在一起。所以这是国民党的经过了20多年，从赵少康选台北市长到现在还不长进，一点点改变的，还把自己的那个板块啊，认为他的绑架这个板块就是你这些选民就投给我，对不起，我这样再往下分析，过去所谓黄复兴党部就是郝柏村这些将军嘛， 嗯， 真正新党部的那些投票部队，那些士官士兵，请问低或中阶低阶的这个军官，他有得到好处吗？都是你们这些的军头得到好处。第二个，军公教，你国民党有照顾这些人吗？也没有嘛。所以换句话讲，这个蓝军不要再把自己讲成说还要在台湾有这个蓝军的部队，没有这回事。 哎，这个黎文雄先生可以说，刘文雄先生是亲民党的副秘书长，跟宋楚瑜先生也可以说是搭档的关系了哈。那现在宋楚瑜感觉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也是老江湖，就一边批蓝但是同时也批绿，就谁做的都不行我来吧。 对，而且他一直没有见洪秀柱，洪秀柱一直说要去拜访宋楚瑜先生，他也一直没见。然后他最近也说国民党呢是自取灭亡，他公开批评。 嗯， 然后而且他还说，如果他要出来参选，他会给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的这些立委的人都是不分蓝绿的去战营。 嗯， 所以感觉他好像是两边都在骂，又两边都想讨好，而且那个。民进党和亲民党一直在立委选举上是有这个合作的，两边是互相礼让，然后民进党似乎也想帮这个亲民党多拿几个立委的席位，但是如果说宋楚瑜真的出来选了，可能这个合作就结束了。 嗯，好，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柯文哲他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宋楚瑜好像也一直在示好，对不对？所以有人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在跟绿营眉来眼去的，所以就怀疑你到底还是不是蓝营的。那我们再来请一位政治观察者吧，黎建南先生，再来评价评价哈，这次宋楚瑜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本来我们是都没有说要那个的，他在上次选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就劝他，就是忘掉过去当省长的光环，斩断未来选总统的这个意念。我说就是超越蓝绿，跨越两岸，然后想想就中华民族跟台湾何去何从。但是你这次这个国民党你是儿戏嘛，你弄了一个洪秀柱出来，你这个第一个你洪秀柱绝对不可能赢嘛，不管送参和参选你都不可能赢嘛。国民党你是这么负责任的吗？你没有任何检讨，你这几年搞得这么民心这个样子，然后就这么草率，抱着侥幸心态。所以宋楚瑜在一个多月以前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是王金明选，他说你也不要来找我，我绝对就不会选。因为王金明他有一个好处，他可以让蓝营团结，可以让绿营不闹嘛。那台湾现在是内斗嘛，所以台湾现在需要一个邓小平的人嘛，就是结束文革嘛，对不对？大陆有一个顺口溜，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了东北才知道自己胆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钱少，到了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后来加了一句啊，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所以这个是台湾最重要，第一个要和，第二个要有能力。台湾将来的领导人一定要走这两个观点。所以王金明可以和，以和安天下，他就不出来那个。但是他是说要把这个新民党的政团要弄起来。他本来三个人勉强一个党团，这是很微弱的一个党团。国民党又把林郑月抓去了，这就是国民党运用司法给他一个那个，不让他整理党团，不让宋楚瑜表现嘛。本来是今年这个我们本来准备政党票好好打，那我们也知道，如果王金明提名，王金明很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态嘛。他也会跟国民党妥协，就让亲民党能有几个立委，能成立一个党团，让宋楚瑜发挥政策嘛。但是现在搞一个金马体制，还在后面操纵这个情形嘛？你外面不知道，这个我三十年前就县党部书记，这个运作我会不知道吗？洪秀柱凭什么拿到六万张联署书？为什么有人搞那个是造假？告那个造假就把人家开除了？因为他开除他不是党员，他就没有控诉资格嘛。这样搞你表面上解决问题，我请问你，我们这些当初。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跟不上孙中山，跟不上，但是我们当时跟着经国先生的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大家就考虑到我们这一次会比2012充分发挥。第一个，2012我们绑手绑脚，所以我们中南部的一些支持者都讲了一句话，就是讲闽南话，就是说你不要怕西洋，你不要说写话，就是你跟人家打架你怕把人家打死吗？人家要很把你打死，那你怎么打？你怕打死人就不要打架。我们上次很怕把马英九打死，让那个蔡英文渔翁得利嘛。那上次没有发挥，反而被国民党这样看扁，就是妖魔化宋楚瑜，妖魔化这个王金平，把别人妖魔，然后说自己很了不起。当初就是用马英九的模式嘛，他变成台湾的救星，变成什么这样，就把别人那个了嘛。但是这些人有接触到台湾基层民众吗？没有嘛。认识走了，因为外面台湾人有个习惯了，喜欢把我看成宋楚瑜分身了，他见不到宋楚瑜，然后我到处跑见到我，所以我会强烈感受到这一次就是要他选的那个热情度。绝对已经超过2012三倍以上，我们选蔡英文就不会过半，我们不选蔡英文过半，蔡英文总统过半，立委就会过半，但是呢，我们打了会让他不过半，他的立委也不会过半。那这样打的话，我请问你，假如台湾六都已经五都是民进党的，然后呢，他的总统跟国会都过半的话，国民党还能生存吗？国民党要求胜，更要求生了。你没有政治资源了，然后你没有政治人才的历练所。你花莲县长你可以当总统吗？你当然是这五都六都的人可以选嘛。所以你这次我们如果不出来，是洪秀柱这种统派，而且在统派在台湾东南部规定就是看不起台湾人的派嘛。这些地方势力一看你不想，那一定转嘛，跟民进党的人结盟嘛。但深统派往往就是一种又自卑又自大一种心态，在台湾这样那个，你独派会让中共吃掉，那像你没有原则的统派，这种低自卑统派会让中共吃定。所以台湾智慧就觉得说能够这个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然后两岸关系搞好，那能有这种智慧就只有宋楚瑜嘛。 好，这个黎建南先生他是一位政治观察者，那跟宋楚瑜关系特别好，好到就可以穿一条裤子，估计是吧？他说的客观吗？就中间有一些的事实或者道理。 我觉得可能某些部分老大，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叫他老大老大、其实他跟宋楚瑜确实是很熟，他曾经有一度真是披过亲民党的战袍出来参选的、后来他是说如果他选输的话他三年不上台湾媒体，真的 真的， 说到做到，真的说到做到。 他也说了，他说他现在在研究日本的这些社会问题，因为台湾要比日本晚11年，所以他现在把日本研究透彻，将来就能给台湾出一份力。 是，可是讲到宋楚瑜，其实我一个先讲我自己，以前我对宋楚瑜有一个，其实我很不喜欢宋楚瑜，不是因为他的个人，而是因为以前我在捡袋子的时候，宋楚瑜的讲话呢，你会发现常常就像说昨天他开那个会呢，他讲了17分钟，但是其实媒体说，其实讲来讲去还是摸不透他到底要不要参选嘛。宋楚瑜讲话就有这个本事，就是你会发现他其实你现在可能在等他一句 yes or no， 可他可以绕，就突然讲东西讲了半小时，绕到一个完全不搭嘎的地方，突然间然后又绕回来，你觉得他差不多要讲到之后，又他又绕出去半小时，所以我常常捡一个袋子，明明是可能要捡30秒的东西，可是我可能要听他2个小时，还捡不到这30秒。所以以前我很讨厌捡宋楚瑜的东西，是因为宋老大，这宋楚瑜真的太爱讲话。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宋楚瑜绝对是一个干才，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在大多数台湾人眼中，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很能干，因为他的省长的那些理念真的不是假的，而且真的躲到基层去。 好，那这么能干的人哈，那他现在这样的一番好像比较暧昧的这个表态，到底对于民进党和国民党两边的人，他们会真的带来影响吗？紧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民进党的 立委 黄伟哲的看法。 我觉得宋楚瑜如果参选，对民进党的冲击应该比较大。从各项的民调显示，不仅是民进党的民调，从各家的民调显示，事实上如果蔡跟洪两个人参选，蔡英文是稳定而且大幅领先洪秀柱，那如果参与了宋楚瑜的加入了宋楚瑜的因素之后，宋从蔡英文的民调幅度降低比较多，洪秀柱的民调幅度降低比较低，蔡虽然是第一名，但是可能民调的这个数字是小于洪秀柱加上宋楚瑜的，因此我们觉得这部分是值得民进党再去进一步好好的思考的。 哎，就是说还是会有影响是吧？春雨好像还采访了， 对，我还采访了民进党的发言人郑运鹏，他的观点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对蔡英文没有多大影响， 就是一个新的变数嘛，但是会如何影响，我认为他影响洪秀柱副院长会比较多了。第一个就是影响到说洪副院长急起直追的策略跟力道，那第二个就是说以他们的背景来说，宋楚瑜主席他跟国民党比较接近， 嗯， 对，所以到最后反而会造成他们选票上面的彷徨吧。那对于民进党这边，我想在整体上还说是一个新的变数没有错，但是还算是稳定。 但是之前的时候，民进党和亲民党在立委选举这个层面会有一些合作，互相礼让。宋楚瑜先生真的宣布参选，会不会这些合作会终止？ 条件不同了，当然就会改变嘛。对，所以过去的一些合作，除了在地方上面的选情的需要之外，也是总统选举就一定要相互合作。对，那如果说他们自己要参选总统，我相信对他们区域立委来说，他们就必须要帮宋楚瑜主席来拉票齁，催票，所以那些条件都改变了，我们就会有另外的一个布局，对，这是必然的。 哎，都是民进党，但他们看这个问题的这个层次哈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这边又是什么反应，听到的这段呢是国民党籍的立委吴玉生的意见。 如果宋楚瑜先生参选的话，必然会同时对国民党的洪秀柱跟民进党的蔡英文都会构成影响，一定都会影响，因为宋楚瑜先生毕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而且是亲民党的主席，然后参选过好几次的台湾的总统选举，所以他只要一参选，必然会有冲击到蓝绿双方的候选人。只不过是一般的评估说，认为冲击洪秀柱的比较多，冲击蔡英文比较少，所以不能够说只影响洪秀柱。我认为这样的讲法是有失偏颇的。他同时会影响蔡英文，他同时会拉蓝绿两边的选票，说或者不满于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人，中间选民可能会对宋楚瑜有一种心有所赖，也心有青睐，也不一定。 但是就有人会认为说，如果说宋楚瑜先生参选，他是蓝营的内斗，会造成蓝营内部的不团结，就不如把火力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比如说只有宋楚瑜参选，或者说只有洪秀柱参选，这样的结果更好一些。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呢？ 我觉得当然这是传统蓝营的观点，但是现在整个台湾的政治在变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没有办法去说服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台湾的公民意识，大家选举主导性来讲的话，也认为就是说国民党也好，或者是 蓝营也好，没有谁有资格再去讲说我必须团结在一个人。所以宋楚瑜先生必定是台湾的亲民党的党主席，他有他的主体性，他自己有参选的决定跟参选的自由。所以国民党今天如果要检讨，是因为国民党今天提出来的洪秀柱不够强，所以才让宋楚瑜主席他想参选。如果今天国民党提出来人选是够强，而且有整合的能力的话，宋楚瑜先生可能自己也会自然而退，他也会没有办法不愿意投入。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用去讨论了。台湾社会走到这般田地的情况之下的话，也不要去怎么号召蓝营一定要团结整合成一个人。要的话就是都参选下去，下去之后看最后的动态如何。大家最后的确是要支持一个人，蓝营要其中支持一个人，可是不能用这个理由说反对宋楚瑜先生参选。我认为这样对人家是不公平的。 嗯，之前也有国亲一家的说法，但是后来两个党越走越远。那这次如果宋楚瑜先生参选，会不会让两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呢？ 现在关系已经不好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嘛。所以说彼此尊重就好了嘛。以前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现在是完全自主，完全充分的尊重。所以我是觉得亲民党跟国民党现在已经也没有办法去做整合了，所以就只能彼此尊重了。就好像民进党他也必须尊重台联党的参选一样啊，他也没有能力去叫他不要选啊。国民党现在没有能力叫亲民党不要选，没有能力叫宋楚瑜先生不要选。所以与其这样的话，倒不如就尊重宋楚瑜先生，然后看选举的结果，由选民来做自由的定夺。 好的，其实呢都有影响，但是说句实在话哈，它影不影响两边，影响多少，它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你会发现，从2000年之后每一次的选举，你都会发现宋楚瑜的身影。真的，其实你说最近我们可能才开始关注到他到底要不要参选，可是其实从年头，刚刚还讲到说他，因为他夫人就陈万水姐姐3年前去世嘛，他一直都很低调。确实是因为他跟他老婆的感情非常非常好，所以陈万水去世确实让他打击的真的非常，就不愿意出门。可是你会发现今年头他开始一直狂上媒体，我还有些做政论的朋友会觉得，就是开玩笑讲，就宋楚瑜真的非常好，你只要打电话，基本上他就来了。他要的只是一个平台来骂国民党，来讲实政。对，所以你会发现宋楚瑜又要出现，其实已经有铺垫出场了。可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说，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就前面讲到他是一个干才事，可是一个干才，你当年所累积出来的这块招牌，我就有些时候要珍惜。甚至你看他从2000年当时，你看一个亲民党，他可以跟，就虽然最后是陈水扁上，但是又是国民党分裂嘛。到后来04年他跟连战搭档，他做副手，那时候呢只跟陈水扁赢差了3万票而已。可是后来12年他也出来选了，那时候是蔡英文跟马英九嘛，那时候宋楚瑜拿的是36万票，可是蔡英文跟马英九都是600多万票。好，中间还有一个差距，他还曾经跳过去选台北市长，他不是只选领导人哦，他选台北市长他都要，然后最后只拿了5万多票。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宋楚瑜，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挺悲哀的。悲哀在为什么？是因为他真的这么喜欢权力吗？或许他有他的梦想，就壮志未酬，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有才，为什么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平台去发挥？可另外一个就是亲民党的未来，因为这个党当初是因为宋楚瑜而成立的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了宋楚瑜，亲民党其实老实讲真的会灰飞烟灭的。 对，那他难道接下来不应该去培养年轻人，培养他的接班人吗？ 其实是啊，所以也许他这一次他看的就是这样的盘算。可是中间还有一个空隙，就是我所谓的中间选民，如果对洪秀柱觉得他是一个不成气候的人，对蔡英文还有一点点怀疑的话，或许最终会把这票灌给宋楚瑜，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大选有趣就在这里，你现在去评估他到底有多大影响说不准，也许最后他拿到的只有几千票，你真的不知道。因为选区就像说，有些人会，我一直在讲我人格分裂，一开始我可能会觉得我投谁，然后最后也许我这票会投给宋楚瑜。这就是我觉得大多数台湾人民中间选民的心理，因为大家都在观察谁能够说服我了。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宋楚瑜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壮士暮年。就像蔡英文前两天见这个美国的前副总统，他就说他一定会执政嘛。刚才马军也说，蓝营也预估蔡英文一定会执政。宋楚瑜出来选，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是选不过蔡英文的，而且基本上一定会败。但是我也看到，就有像佩芬刚才说的，宋楚瑜他背后有一个亲民党，他如果没有拖家带头，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潇洒的说，哎，我不选，我这个时候可以完全当一个政治人物来出来评价说，哎，洪秀柱怎么怎么样，来指责蔡英文怎么。 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把自己推到了这个考架上，一定要出来选，其实就是为了亲民党的未来，因为亲民党他要维持一个党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必须维持一定的立委的席位。但是现在亲民党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他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连这个立委的席位都保不住的小党。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宋楚瑜他对不起的不是自己，而是对不起支持他的这些人。他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 就说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或者也不管结果会是怎么样，他只要是肯走出来选这一步，肯接受选民的这个检验，也接受整个选举的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洗练的话，本身他也是一种承担和勇气的表现，对不对？ 是啊，亲民党英文叫 People First Party， 就是人民第一嘛。可是你刚刚听了两，不管是刘文雄或李老大的，你会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的仇恨，真的。我觉得现在蓝军里面最大的就是很多人是因为恨了，也许恨马英九、金普聪，恨谁而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对台湾的未来来说，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幸福。就像说刚刚在很多的嘉宾都讲到说族群，我真的很怕好不容易走了20年，当年这些不应该再被提的东西在这次选举又出来，其实这对台湾真的不是太好的。 对，好，这个不知道哈，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也许宋楚瑜真的赢了。 好，这个非常谢谢佩芬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拜拜。